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個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難與美女， 起碼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的，就是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的，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 嗰啲事啫，做 啤酒。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枝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枝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点知冰冰同人祝大家今年马年冰雪聪明，恭喜发财， 事事顺境， 龙马精神啊， 四四二四有贵人相扶， 闯出新天地。 多谢多谢多谢。 思考要独立，抽水要坦白。贵思杰，政治有新任。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部分嘉宾意见。 嗱，上一節啊，應承咗啲聽眾咧，即係過年都要爆啲料嘅。我想講啲天外有天嘢。 好啊， 共濟會喺香港係有嘅。 哇，係先？ 仲係英國人控制嘅。 係咩？ 其實喺香港公園上邊嘅啫。 啊，我聽。 自己揾下。 聽過。 咁就我知道啦。嗱，香港最後一批活躍會員咧，就係邊堆咧？以前立法會的黃康源啦，就楊永強前手，霍羅兆貞又是啦。 哦， 我第一次去吃飯是跟霍太去的，即是在政府的時候。咁咧，依家嗰個 CEO 咧，唔係叫 CEO 嘅，總之叫阿頭啦，就一個退咗休的英國籍的一個警司。嗰個名字唔講咧，嗰個好傾嘅。 嚇！ 咁啊，共濟會喺中環這個會址裏面是怎樣的呢？第一層入去 reception 啦，就有一間大的餐廳來的，下午有自助餐食的。二樓呢，我不說誰帶我上去了，有個很重要的人帶我上去參觀過一次，那就很有趣，有一間大的 hall 啦，天花板都由星星月亮太陽啊，還有通常如果有禮儀進行當中呢，就熄了燈，但是東西熒光。即系呢个会喺香港咧，以前咧就系港英年代最精英嗰啲人咧， 系 就会入，包括华人。我怀疑嘅啫，我怀疑李嘉诚都系。当年佢为咗要同英国人关系打得好嘅话，人哋叫你入会，你冇得唔入嘅啫。但系呢啲唔知啦，我等我今日节目讲咗，如果有记者 pick up 到嘅，我去访问下李嘉诚，问下有冇去嗰度食饭咯。嗱，嗰度只招呼会员嘅啫。我话班车边，当其时有人踢我入会嘅。后来我发觉咧，点解咧？我有啲政務官同事同我講：，妖翻鬼佬黑社會入嚟做乜啊？冇用嘅咁講。但嗰度真係抵啊！中環食飯嗰度好平。嗰、個年代講緊十一二年前，我去食晏晝一個自助餐式晏晝，一個人頭收40多元嘅錢。 哇，抵喎、啊！ 同嗰啲咩外國記者會差唔多。 係咯、啊， 其實就依家喺香港變到係同一般我哋講緊嗰啲木球會差唔多嘅啫，即係有地方食飯咩 membership， 你中意嚟就嚟咁嗰啲，就冇乜搞任何嘢嘅。但我唔知啊，即係佢同英國領事館啊，仲有啲咩關係嗰啲，我唔理啦。但係以前嘅年代，其實如果做咗政務官，即係我講緊80年代，如果你聽過名嘅政務官咧，我覺得99%都係會員嚟㗎啦。 因为冇办法嗰时你要跟队有马房㗎嘛。煲梯应该都系会员嚟。 OK。 嗰个会呢依家都公众可以参观嘅。因为英国人真系有品嘅，佢攞你政府嘅地搞个会所，你入嚟睇俾你入嚟睇嘅。不过当然你冇乜嘢啱使啦。喺教堂斜对面嘅啫，自己去睇下。如果唔得嘅话返嚟找我晦气，我帮你约上去一次都得嘅，冇问题。即系呢个呢我系答一个海外嘅网友问我。你在香港政府做的时候有没有参与过共济会的活动？是有的，我只是吃饭的。 OK， 共济会现在如果对香港的政治完全没有影响力的了。 是。 完全没有。但个机制同埋嗰啲仪式啊，各样嘢咧，仲系跟翻传统嘅。即系佢哋入会咧，通常都系咁啊，俾你入会，咁啊审过你啦，知道你可能英资机构啊、政府啊，跟住可能夜晚喺嗰度要食餐饭啊、戴件衫啊、笠个头套啊，跟住黑麻麻唔开灯咁啊，做少仪式啦，就唔会打你镬嘅。即系共济会有啊，讲嘅先啊。咁啊，解答咗网友嘅一个问题之后咧，咁啊，的总。呢节我哋讲乜？ 讲下新年啦，讲下新年就讲计 讲年宵啦， 就讲下年宵啦。OK， 讲下年宵，因为点解咧？小弟就即系我哋今日录， 终于去咗啦。 录音就当然系新年之前啦。 今日可以开埋我录，之后我嚟做节目。 OK， 今日系年 廿九，系啦。咁啊，今晚会 upload 噶啦。OK， 咁我哋年廿九下昼嘅时段啦，黄昏嘅时段啦。咁啊，小弟系第一日去嘅，就啱啱上个礼拜六去。OK， 礼拜六去嘅时候就大约夜晚十一点三。夜晚三点三。 有冇去呢个人民力量嘅摊位？ 系一定。 我想问有冇人民力量嘅摊位嘅？ 有。 有嘅，系挂只名嘅。 系。人民力量，人民力量嘅摊位啊！你谂先， 谂清楚、啊。 米嘅摊位， 唔系人民力量， 唔系人民力量， 但系又挂人民力量， 系啦。 哦，咁究竟做生意啊，定系政治主张啊，定系点咧？ 嗱，我先讲一讲先啦。你话做生意嘅，好老实讲，当当都做生意。讲真嘅， 唔系你唔利用我嘅感情，唔叫我搞社运嘅话，你做我生意冇问题噶。你又利用我感情，利用我。各样嘢啦， 嗱冇煲冇， 你又中国 3D， 你又唔知乜差， 嗱冇煲冇即系冇煲冇变啦。咁我讲咗先啦，当晚嘅时候有咩人喺度咧？成个维园 ，OK， 十一点， 我知道有袁理明， 十一点三至十二点嘅时候，冇错有袁理明 ，OK， 嗱人力嗰边啦 ，OK 有袁理明啦 ，OK， 另外就仲有万必啦 ，OK， 有林宇阳， 冇林宇阳。 冇理由嘅，女朋友都喺度，男朋友咪喺度。 冇林宇若，因为点解咧？萧山喺度 ，OK，萧山就喺度卖下书啊，即系签下名啊。 买咩书？佢有写书咩？近来 以前嗰啲咯，我谂都系。 又系嗰堆。 我谂系啊，年年都系嗰堆噶啦 ，OK。咁啊， 啲点解啲货味咁难卖？ 同阿 K 计啦，印得多啩。OK。 会啊，香港印书都系五千本。 印得多啩 ，OK。咁啊，跟住其实。大家一由铜锣湾方向这个柏林酒店行的呢，第一条巷呢就已经见到埋的了 ,ok。 咁热血公民呢在咩度？ 跟住你俾我讲埋先啦，隔离行过少少 ,ok。汉文思潮喺度，黄之峰喺度，当晚见到 ,ok。咁其他嘅小朋友喺电视 嘅。唔好讲小朋友见惯 ,ok。见到其他佢哋嘅朋友仔，即係电视见惯嗰啲，但係唔熟名啦 ,ok。净係我净係识得黄之峰嘅啫。咁再行前少少就会见到咩呢过咗个维多利亚院像嘅个像嗰边啦，咁你再行前多少少呢，你就会嗰晚就会见到。熱血公民喺度 ,ok, 今年呢就好得意嘅就係咩呢，熱血時報同埋呢個普羅政治係同一個攤檔。 即 係你可以講話。 嗰度錢有限嘅嘅擺埋一齊。唔係 你可以話。 但係咪繼續講緊冇關係嘅大家。 嗱 ,ok, 应该嗱。 唔敢讲冇关系 嘅。我唔识分啊，因为点解呢， 点唔识分啫，你可以见到郁文喺度嗌咪。 唔见唔到郁文嗌咪喎。 好似好忙啊近来。 我係见。 我见有新专栏乜撚嘢郁文踢爆嘛。 喔、哦。 唔知踢爆啲咩呢，踢爆自己。 嗱咁我淨係见到一个好大嘅摊档啦，咁啊一个好大嘅摊档摆埋一齐啦，一个边齐 有皇上。 热血啦、啊。有皇上皇后当然喺度。 冇肉晒喺度。 冇肉晒。肉晒我喺度打緊机用上落㗎。 井里面。 咁啊唔见郁文啦 ,ok。咁啊另外就社记，再行前多少少就係社记㗎啦。 社记今年嘅摊位我见佢个執法呢，唔係以前阿牛个執法啦，我见到有个台可以俾人上去影相㗎嘛。 係呀、 啊、幾好啊，今年个執法我觉得真係好、 啊。冇错。 呢样嘢我估係吴文远度出嚟嘅、哦。因为其他嗰就撚咗唔識諗。 咁咪應該咁講，除咗 佢有 marketing 嘅 sense 噶嘛， 除咗唔識諗先，我冇時間諗啦。OK， 唔關冇時間事，有幾撚忙啊？四幾家 ？OK， 嗱、 最撚忙嗰個長毛啦。 文遠喺度嗰陣時，我見到，毛哥見到喺度。OK。咁啊，翻翻转， 噔噔噔，要呼吁下啦，冇个冇个，落嗰度好多奔妹话你好耐冇落去，之后唔系同啲奔妹有啲咩嘢，而系去帮好多即系菲律宾或者嗰啲点讲啊，即系过嚟做住家工嗰啲弱势社群啦，就话，因为我同佢之前即系仲喺世纪时候，我成日去个地方嘅，我近咗去咧就话好耐冇见过佢啦，有一堆咧即系香港打住家工嗰啲咧，就想见下佢，咁啊唔该，听到呢个呼吁位有人听到。唔該幫手 pass message 啊，就冇講唔該攞落落喺度啊，好耐揾你。 OK， 咁啊，跟住就公民黨， 公民黨做咩？又叫余若薇寫揮春啊？ 冇錯，估得中，但係你估邊個企喺度？ 我諗下得唔得？你唔好開估住。 我知道，所以咪叫你估 邊個陳淑莊咯？ 唔係， 唔可以， 唔係， 估唔到啦咁就。 陳家洛， 屌 ，sorry。 嗱 ，OK， 一个退咗，嗱，头先第二者嗰、那个你讲咗退咗休，第一嗰个系电台嘅主持 ，OK， 所以得翻陈。 唔系，佢近来有啲嘢做紧，我有啲行家撞到佢啊，嗰晚叫我出嚟食饭，我推咗啫嘛。喂，撞到老友，嗱，第一嗰、那个唔系。 又进念二十面睇啊？ 梗系唔系啊？又有啲 show 搞紧啊、哦，又有啲股票行嗰啲人啦、 啊。哦。 但嗱，我又系公开呼吁陈淑庄，真系，如果你政治上仲有谂法嘅话咧，唔好再同以前你师傅。即係幫開《東方日報》打開誹謗案嗰個叫乜鬼嘢名咧？唔記得啦，資深大狀嚟，唔好再出嚟唱 K 啦，俾人唱啊！ 嗯 ，OK， 又講完啦。 嗯，好，咁啊，跟住就再落去啦。民主黨有擺攤堂啦，民主黨就揾咗我諗。第二、第三梯、第三梯队啦，一啲年青人嚟，我 整啲系罗建熙嗰啲。 我谂系啩，三廿零岁到啦。 民主党有大镬啊！佢而家身份疑问好大啊、嗯！蔡耀昌入咗阿、何启华呢档嘢，搵、钱啫，但又要咩啦？你知唔知？我识一堆民主党嘅区议员，新界嗰堆啦、原本都同蔡耀昌，因为蔡耀昌嗰阵时仲规划紧喺新界东会选噶嘛、全部拆 banner。唔、okay. 敢掂佢，一见到蔡耀昌喺街边行出嚟就俾街坊屌啦。 跟住仲有支联会 ，OK， 我冇 支联会仲有嘅咩？ 有 呢、這个组织唔系名存实亡嘅咩？ 诶， 支联会主席系边个啊？阿仁啊？ 仁 李卓仁啊？ 系， 我觉得支联会同工党都俾佢搞到弯晒啦。 支联会就点讲咧？个感觉系好支联会咯 ，OK， 个意思即系话。越嚟越个 trend 系向下走得好紧要咯，即系你见到 OK 好啦，嚟紧今年六四，我估我哋咪近呢几年咪都廿万人以上嘅。 哦，我唔同意、啊。 华叔走咗之后，旧年都系廿万以上啦。我话你知，今年支联会六四，我估人数会少得好紧要。 我唔同意、啊，我唔同意、啊。 点解咧？ 应该咁样讲，大家唔系因为撑支联会而去嗰、那个。嗰日咯 ，OK，、大家系个心态系觉得 系为咗六四咯， 嗰、那个功即系好似清明重阳咁， 有心， 我要去一去算数，即系大家个心系咁样咯。咁但系你会见到嘅就系点解我话支联会都耷得好紧， 即系不敢放低，未敢忘记啦， 系、啦，系啦。咁但系咪真系撑支联会咧？我有个疑问喺度。咁但系当然啦， 一定唔系撑支联会，你信我。 咁但系当然就系你见到即系。支聯會點解話好耷嘅原因？你見到佢 OK 幾支足咁搭咗一個好簡陋嘅棚，跟住然之後咧，我哋八十年代咧照雞蛋嗰啲燈膽咁樣吊咗喺度，就咁樣就一個攤檔咁 OK， 即係你俾人嘅感覺好沒落啦 OK。咁另外就當然工黨又喺度啦，工黨我就唔係好識啦，反而我就見到一個比較面善嘅人 OK， 就唔係大佬輩嚟嘅，就應該以前係。搞同志運動嘅，咁啊坐咗工黨嘅攤位度 ，OK。 我以為剩阿鄭思律喺度添。 OK， 咁 啊，何依依啊嗰啲都冇用啦，落到位。 啊，新民黨要講啦，新。 啊，新民黨講，喂，我有單嘢爆啊，因為你知道我老婆原居民啦，我就係沙田一帶啦，唔講邊度啦。近來公民即係呢個以前劉江華嗰檔嘢啊，即係呢個公民力量俾人收購呢單嘢，知唔知？咪一路讲嘅话同呢个 系啊系啊系啊， 同、 公 民党合作啊嘛，即系话 唔系同公民，同公民，同新民 党就合拼啊嘛。哇呢单嘢好笑，我听到内线消息啊， 点啊？ 边个拉线嘅咧？ 西环拉线噶。 喂喂， 跟住喺现场，因为点解咧？其实成个公民力量咧，所有人咧，大部分都喺沙田呢边嘅啫。 嗯。 咁我见到啲公民力量沙田嘅大佬。 嗯。 屌，号称香港比较多资源、有钱嘅政党新民党，同我哋讲结婚，又唔系我哋想嘅，系支联呢个中联办有人拉线，拉咗翻嚟应承嘅嘢应承唔到。 嗯， 呢单嘢好笑啊，好似利物浦想买阿沙拉一样啊，买唔捻到啦。 哦， 讲咗个价钱唔找数。 嗯， 呢单嘢跟住咧，阿田二少，你知田二少都系新东啊。 啊。 咁好多嘢諗嘅，咁又裝腳啦，因為其實公民力量喺沙田區呢就多區議員嘅、但呢單嘢講唔掂數，依家唔知點埋班。 但係新民黨 OK 大佬輩呢嗰段時間就 有位大佬咩？得個姐得個哥啫嘛， 就冇啦。OK， 至於你話黃楚峰唔係。黄楚峰不是黄之峰，黄楚峰是 AO 同事的嘛，我带他出来。 咁啊，反而我话点解？喂，新民党好嘢啊 ！OK， 揾两个靓女，真系。 新民党有靓女咩 ？OK 哦。 唔好意思，我曾经新民党做法律顾问，我见过晒有鬼靓女。 系、哎。 有个似钟嘉欣嘅，嗰、那个起码肥过钟嘉欣三倍。 唔系，应该咁样讲。咁佢喺新民党个摊位度啫。 对住叶刘啊，佢紧靓啦。 唔系，佢企喺新民党个摊位度啫。佢 嗌咩咧？嗌咩？嗌咩？ 佢就系负责派嘢噶咋。 派咩？ 睇下先，派啊死啦！佢系整一啲好细个嘅类似锁匙扣嘅物体嘅嘢噶喺度派噶 ，OK。 咪赵田鸡嗰啲咯，演唱会 类似啦，类似啦，即系 嗰间公司 个 promotion girl OK 啊，即系我咁样讲。 promotion girl 嗰啲签翻嚟嘅啫嘛， 系咯， 你都可以有啊。 我咪话 花架可以有啊。 唔系，咁我咪话醒目咯，系咪先？咁你唔 OK？ 老萧冇得讲啦，冇老萧有袁理明 B B 系咪先？ 袁理明仲系 B B。 咁啲人叫 佢同我年纪差唔多， 啲人叫袁理明 B B 嘛。 我三十四岁啊，有啦啩？ 有。 我三十八啦。 咁你好过皇后啊？ 你讲阿秀伟 系啊？ 秀伟几多岁？ 唔知啊。 我都 keep 得几好啊，几靓啊。佢真系似嗰啲武仪天下嗰啲东宫嗰啲人嚟。 哦。 啊，当然啦，呢个皇上就 keep 唔到噶啦。 系啦。 因为皇上冇办法，佢识得郁文啊嘛。 嗯。 郁文呢啲讲咩咧？ 嗯。 我记得有一篇文咧，我笑咗好耐嘅，我同阿英文都讲过，即系佢有一次唔知俾人邀请去中大咧，就话唔知道我戒咗几多成赌，戒咗几多成饮，又戒咗几多成嫖。 因为阿信咗 嘴，戒咗七成嫖。咁我问阿英文，我话戒咗七成嫖，剩低咗三成嘅咩？诶，屌佢按摩嗰啲，高射炮嗰啲唔计啊。嗰啲啊。我笑到呢单嘢笑好耐，笑唔完。 嗯， 吓、啊，即系戒嫖嘅意思系咁。 O、okay, K， 明白。 咁样又俾人闹啦，又话抽水啦。 咪咯，诶，咁啊，所以我咪话，喂，新民党今年即系改进咗少少。 新民党 系 大搞嘅， 改进咗少少。 真系大搞，因为点解？新民党条水咧两份， 嗯， 阿爷嗰份佢唔多嘅， 嗯， 有，一定有人捐嘅。 咁、啊，香港 嗰、那个唔系叫捐啦，即系有不值啦。 系啦， 香港呢边咧，地产商依家一半半嘅啫、 嗯， 因为自从自由党挂咗之后咧。 嗯嗯 就大地產商，比如李嘉誠嗰啲咧，就成員自己，譬如好簡單啊，譬如四叔嗰啲，咪叫佢新抱啊，徐子淇咧自己搞慈善活動啦， 嗯、 李嘉誠嗰啲有自己李嘉誠基金啦， 嗯、 就唔再俾錢自由黨噶啦、嗯。所以以前自由黨個總部咧就喺和記大廈嘅，依家冇啦嚇，唔、 嗯、 知搬咗去邊度山卡拉啦。咁、 嗯、 但係嗰個數咧就預咗嘅，依、 嗯、 家如果要攞地產商個數咧，只可揾一條友，就是、我大學同學嘅老豆嚟嘅。 O、okay, K， 叉嚟嘅。 O、okay, K， 就揾阿石礼谦。 哦 ，O K。 嗱、okay, ，今日其实爆好多嘢，我预咗可能今日讲完，如果有人听完嘅话，下礼拜我收五封律师信，但冇问题，我打唔输嘅呢啲，我认梗嘅。 好， 因为我有事实根据。 唔系咁啊，当然啦，我哋有另外一个社福处啦，社福处当然就系民建联啦。O K， 嗰个叫社福处嚟噶。 哇，好好噶，即系我见到68蚊一个福袋。里头一定有面 送 DBC 嘅一部机， 咁啊， 使鬼搵你攞咩？我都唔使买福袋，搵个黄草标僆攞得啦。 大佬好捻大个噶个袋，一尺乘即系一尺阔乘十八寸咁样，68蚊塞到爆晒。当然我唔觉 冇用嘅，冇用嘅。 唔系，即系你对于啲即系行港工占会朋友嚟讲，真系。抵食搭大啲，嗱當然 你嗱我未去啦，即係呢個維園，點解冇去呢？我估我經過死幾攤檔都俾人屌噶啦，但係嗰啲小事。但問題係你落過維園啦，你覺得今年如果有政治背景嘅檔口，籌期最多嗱，我有答案噶啦，籌期最多你估邊檔？ 兩檔， 講嚟聽下。 學民思潮， 同意。仲有咧？ 射击 啱晒， 得两档。 点解？ 第一学文仔 要讲学文仔啦， 真系好紧要，支持到我一路都系咁讲，即系你见到 呢班友咧好乖啊，同埋佢做啲嘢咧，真系我哋嘅社会价值。我都话啦，我对住学文嗰班友咧，即系 嗱阿贵， 真心讲，我讲埋先。佢哋有幾條友咧幫我寫緊文嘅，但係寫嗰啲，其實遲啲我都公布。其實我依家喺南都咧，我有個 column 嘅，我有個專欄嘅，但係就唔係開我名嘅。咁、但係就我踩界嘅啫，因為點解？你知阿爺就唔中意我哋寫啲咁嘅嘢噶啦。咁啊有，我啊冇咁多時間寫啦。有學文人幫我寫緊嘅。咁但係就你話要打到共產黨有啲難啦、但你講共產黨點樣改進呢？我哋要包裝一下嘛，係、出得到稿嘅。咁我依家做緊啲咁嘅嘢。佢哋有兩個人幫我寫緊嘢。其實學文嗰班我真係好鍾意，我或者我鍾意佢哋鍾意到嘅程度咯，我多過鍾意政黨。 嗱，申報利益先啦 ，OK？ 我都係幾 support 黃之峰佢哋啦，仲有 Oscar 啦。 嗱、我唔 support， 我唔 support 阿之峰啊。 我 support Oscar。 即係我覺得 唔係點解之峰？之峰有個原罪，因為阿爸媽嘅關係，佢唔一定因為呢個關係有問題，但係佢永遠去做啲咩嘢咧？人哋話：屌你阿爸媽係公民黨，你梗係公民黨嘅人啦。之峰完全唔係，但係我唔想有呢咁嘅複雜。但係佢身邊嗰啲咧，我知寫得、打得、睇得， 同埋後邊真係有好多所謂 真心支持。 唔係啊，應該咁樣講，喺个层面上就系话香港市民系会支持嘅 ，OK， 即系你见到好多人都会觉得佢哋出嚟，因为系真系用个心去做嘢 ，OK。 为咗件事好啫嘛。 系啦，第二样嘢嘅系，而点解我话佢哋有啲嘢系有高人指点呢？因为佢哋实在后边太多高人指点啦。 其实冇高，高人指点。 唔系，我话我可以几肯定去同 好多人想埋身噶。 阿贵你讲。我哋喺李鹏飞嘅访问里头，李鹏飞有透露过一啲嘢嘅。 李鹏飞讲乜都唔应该信啦，呢、這个契弟嘅。唔系之前咁样讲。泛民主派扑街你，佢如果唔系同阿陈太关系好话，佢根本啲泛民系冇办法立脚嘅。 嗱、我咁样讲啦，你头先问我估嘅话，点解要估呢两档嘢啦 ？OK， 我纯粹咁讲。 唔使估，肯定佢哋赢啊！ 从即系你见到普遍嘅市民握手，个个都系抢住去同黄之锋握手。OK， 咁第二样嘢嘅就系话，今届今年嘅社记系搞年宵嘅，系因为揼咗一只好大嘅老母西。OK， 唔系咁巧揼到啫。 咁唔系，系整咗一只摆咗喺个摊档度。 可以影相。 可以影相，好多人都去影相。咁然之后文苑啦，讲一讲文苑啦。OK， 即系。 文苑近来讲嘢好咗。 应该咁样。 嗌咪好咗。 嗱，我哋知嘅係上屆立法會選舉開始，或者佢再之前選區議會開始。 我講下，佢有好處嘅，因為佢同條女分咗手啦嘛，條女係習總個女同學嚟噶嘛，冇咗呢個關係咧，大家少好多懷疑。我講嘅你又係中意又高啦。 唔係，但係佢個問題係即。都做咗咁耐啦，喺个街道好多人冇理佢，之下一路讲一路讲一路讲。 其实佢肯啊， 佢都肯做呢样嘢。 佢俾好多社嘅人好系咩咧？佢愿意。 佢真系行咗出嚟， 不停做，不停做，不停做。 佢真系行咗出嚟去做，咁慢慢地佢就即系收到啲效果出到嚟。咁所以其实都我都见到几多人系经过社记摊档嘅时候咧 ，OK， 除咗毛哥或者仲有而家文苑喺度啦，咁所以呢两个 我 几多睇好咯。 社记三个人最重要，毛哥。文苑，媚姐，你知媚姐仲要边度啊？媚姐唔系站前台， 后边 我知成个社运圈都好，或者政党圈好，甚至好似我哋对社记有意见，或者对一啲人有意见嗰啲，我见到媚姐我唔敢讲嘢，你想讲咩啫？一个女人仔，撑一个政党，自己份工即系之前去帮阿黎姿凑细路啦，到依家大家尊重佢。佢冇嘢求嘅，佢想件事好嘅啫。所以社记唔系因为我贵入到或者入唔到关系，亦都唔系因为毛哥搵文苑关系，亦都唔系因为陶君嘅关系。如果到依家社记，我仲觉得系有一啲剩余价值或者值得尊重嘅。系因为好似May姐呢啲咁嘅义工。 但系咧，你头先问我的问题咧，就系、是、政治理念同埋个 sales 个技巧咧。OK。我冇褒义同贬义嘅就系我分唔到， 我分唔到嘅原因就係咩呢 ？OK， 首先講翻啦，迷米啦 ，OK， 迷米都係買一個好多嘅產品啦。 迷米係政治組織， 唔係我咁樣講先 ，OK。 但我唔同意啊。 我知，即係佢都買好多產品啦。然之後因為我行嘅時候，俾佢感 揾錢組織嚟嘅， 俾我行嘅時候嘅感覺係咩？就係、是。資方佢哋學文思潮亦都係買 T，OK， 佢哋亦都講咗佢哋嘅 T 嘅印 出，收咗錢做乜？ 印咗出到嚟嘅有啲唔同嘅款啊 ，OK， 啲字眼啊，咁我嗰刻其實即係你行過嘅時候咧，你俾我嘅感覺咧，行第一條巷，因為差唔多行曬， 即係最近公園嗰條巷。 係啦，就係話嗰個牆，你見到其實除咗願意去籌錢之外，其實。都做翻好年宵嘅嘢， 同埋佢好多義工啊。 系好年宵嘅意思就话，其实各个嘅摊位都喺度卖嘢嘅啫，老实地去讲嘅。咁只不过落到去， 我奇怪啲点解 Raga 冇摊位咯？ 哇，好辛苦噶！ 必咧另外做啫， 一嚟人手啦。 咁啦，下年我 sponsor 你，必嚟做啦。 唔系啊，好辛苦噶。 我安档，喂，屌黐线嘅！我喺射箭嗰时。个摊档最难搞咩咧？就系夜晚收工之后，即系未到年三十万，呢啲年三十万通宵啦。 你讲啦， 未到之前咧，边个留喺度看档咧？好大镬嘅，通常都揾阿富仔嘅啫。富仔系咩人咧？都系长毛办嗰边啲支持者啦。 嗯， 好乖嘅条友。 嗯， 所以射箭冇问题。其他人最担心就系冇人看档、过夜嗰下啫嘛。 一阵同你讲呢个问题啦。咁啊，另外啦，点解我话有个即系我分唔清政治理念同 sales 呢个感觉咧？就系、是、话。去到熱血嘅攤檔嗌大咪 ，OK， 大咪嘅時候講，我哋嘅 T 恤今日特價150蚊一件，300蚊兩件，450蚊三件， 冇特價過，全部一樣價錢150蚊一件咯， 特登嘅我覺得， 點解要嗌到咁大聲咧？ OK， 我唔應該咁樣講， 你唔敢講我講啦，你講咗先啦。 我覺得成句説話，可能啲人就會第一個反應。挑你都戇鳩啊！屌你都冇特價 ，OK。不過呢個係黃楊達， 唔特價唔緊要嘅。 OK， 係啦，呢個 我掰佢冇問題嘅。 呢個黃楊達從來去 attract 人嘅一個技巧 ，OK。我覺得係咁樣的。 你覺得黃楊達啊？我哋開咗個好好題目，黃楊達 attract 人嘅技巧係咩咧？唔係靠皇后啦，靠咩？ 一啲山逼啦， 都唔係山逼。 你覺得咧？ 我覺得就係嗰啲點樣講咧？挖眾取寵係。即系我讲到有咁大咁大，哇！如果你支持我买呢件 T 恤咧，听日共产党倒台啦、做唔做到呢？做唔到 做唔到， 但系佢会咁讲咯。 但系所以我咪话咯，就话150蚊特价一件、两件、300、三件、450， 冇平过。 唔系，我哋背后知道个意义系冇平过啊。但系调翻转嘅系， 现场啲人好嗨， 我哋会有话题会去讲。 你想讲人哋咩啊？ 唔系。是他本身想的一件事出来的，就是说我们知道没有特价嘛 ,ok, 但是他这样讲的原因就是 会显示到他有一个话题会去讲，所以我即是我都觉得这件事几搞笑几得意的，那当然啦，即是去到的时候见到个情况的就是他除了买东西之外啦 ,and then 就砌了一个大公仔啦，叫人去掉啦，那第二件事就是即系写记上一次就掉老母西啦，咁佢就善手地甩手就掉咗嚿屎出去啦，咁所以嗰嚿屎就成为今年年宵嘅一个 product 啦，咁所以就继续喺度继续喺度卖啦。咁但系我眼见嘅就系话人可能嗰一刻嘅人流唔算太多嘅关系啦，咁所以礼拜六嘅时间咧就其实唔系真系见到好多人去佢哋个摊档度去睇嘅 ，OK。咁你话至于隔离摊档普罗政治，真系冇乜人嘅。第一冇郁敏啦，咁所以郁敏又唔喺度啦。咁第二嘅系，既然冇郁敏之后，咁究竟边个去看档咧？唔通阿锦坐喺度同你喺度讲咩 ？OK， 咁阿锦啊做唔到呢啲嘢，咁所以就变相地就即系冷清咗啲啦。但喺十一点几嘅时间，咁啊，所以就成件事我几觉得就系话佢哋系真系跌咗少少锅落嚟嘅，某程度上。 唔系，其实仲有一件事我想讲嘅。即係關於呢個普羅政治學院，近來好似冇乜嘢學咯。佢究竟搞咩咧？ 哦， 冇班噶咯。 我點知啊？ 我冇理到啊，大佬。 唔系啊，我好留意呢个组织嘅，因为点解咧？郁文从来都讲啊嘛，即系佢同任何政治组织依家都冇关系啊嘛，即系包括同人民力量。 嗯。 社记更加唔使讲啦，虽然佢成日都会即系拉住阿毛，我成日都觉得嘅，即系一个佢，一个萧若元，一个陈伟业，我觉得都系消费紧阿长毛嘅啫，但系嗰啲唔讲啦。即系呢个普罗政治学院，你又话啊，你咁多见识又想？教班又上城，咁依家究竟喺度做紧咩咧？唔知道做乜嘅吓， 完全唔知 失咗踪，又唔知道去咗边。 好似飞咗嘛，有段时间 飞边度？三藩市啊， 嗯， 佢三个仔结晒婚啦， 好似飞咗加拿大嘛。 有个仔搵唔到啫，就两个仔结咗婚啦，细路都生埋啦。 好似飞咗加拿大嘛，有段期间。 加拿大佢又唔系嗱，因为加拿大咧从来都唔系郁文嘅根据地，加拿大从来系陈伟业嘅根据地。 哦。 佢又唔係同陳偉一齊去去邊一個？ 唔知啊！ 我揾咗好耐啦，我問咗好多 friend 就話：，咁揾緊咯，搞咩啊？冇人答到我。 哦 ，OK。怪 嘅。 唔係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你見到年宵今年嘅攤檔繼續都係咁樣啦。咁只不過 都係嗰句啦，幾同某啲人唔妥都好，即係我覺得咧，呢、這個年宵如果我哋要捐俾政治組織咧，只有兩檔，最多兩檔半應該捐嘅啫。 嗯。 第一檔學民思潮。 嗯。 有幾多捐幾多。第二档社记， 嗯， 我唔担心文远，唔担心长毛，社记剩低嘅兄弟，我有信心。 嗯， 佢哋唔系为咗话我要揾位要选，同人民力量唔一样嘅。我唔系为咗选区员、选立法会员，佢、系为咗个心态，为咗个价值观。呢档就系捐。第三档可能都系支联会。 嗯， 但系支联会其实好多钱嘅，咁多年都系独市生意都。我錢剩低，我而家唯一就覺得咩咧？其實佢一搞嗰啲社區上邊嗰啲咁嘅博物館啊，即係嗰啲六四嗰啲咩紀念館咧，啱嘅。 嗯， 佢人唔啱啫，冇理由揾李卓人。 嗯， 李卓人連自己嗰檔叫咩？職工文。 嗯， 都係全部自己有。 嗯， 你能夠話到俾我知，如果支聯會好多資源嘅話，唔會理李家，我唔係講李嘉誠啊，講緊李卓人咋？你唔會攞咗著數？我讲唔通嘅，所以我觉得两档半， 我就会嗱有档嘢可以同阿贵即系倾下啦。奥比斯摆咗档嘅今年 ，OK 咁啊。 奥比斯使乜担心政府有钱俾佢？ 咁啊摆，但系好得意嘅系摆咗苏文峰嘅牌头。 哦，真系估佢唔到， 估佢唔到咧。OK， 咁我谂都系一啲合作嘅协议啦。咁啊写到明噶啦，就系话所有收益不扣除成本， 冇成本嘅，即系一蚊就一蚊， 就全数拨晒俾奥比斯。 我都建议大家唔好捐呢档，因为奥比斯有冇钱都做到嘢、反正社记咧冇钱就死梗。嗱、我哋又一阵间，我仲有少时间，我拉少少讲讲袁国强屌。话有啲人滥用呢个司法复核咧，司法复核用得最多就系长毛啦。 嗯 ，OK， 咁啊， 我哋讲少少呢啲啦，即系 开多少开多节啊？定点啊？ 我做几耐先？ 仲有冇噶啦？30噶啦，理想啦。 咁啊，不如下个礼拜翻嚟先再讲啦。 好啊， 应承讲呢样嘢。 好啊，下个礼拜见啦。 OK， 拜拜。 大家好，我系刁文牛，你而家听紧嘅系得得得多。W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